总以为时间过得很慢，一转眼发现父母已老，总以为只要心不老就不会衰老，直到爬楼梯开始气喘吁吁，总以为有的是时间，退休了就去环游世界，不曾想啊，那时脚步已经越发沉重，凡事不要想着来日方长，来日它并不长。 如果有机会呢，请一定对自己好一点，懂得享受才不枉匆匆一生，尤其是贴身穿的衣服，吃到嘴里的蔬菜瓜果，还有肌肤相亲的床上寝具。 是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软睡席，我们统计过啊，现在在购买的人群当中，大多数是30岁到60岁之间的人群。这部分人啊，不仅想得开，而且对自己的生活品质还是有要求的，更加舍得花几千上万块钱的东西去买一床纯皮的席子，去享受生活，去彰显身份。 所以舍得永远是平衡的，您舍去了一些，总会得到一些。又是一年换席季啊，孟德兰品牌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席，今年夏天呢，不走寻常路，只要2.8折直供。原来一床是8900元，那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享受到2599元的直供价，同时还有一对牛皮枕套的额外配套。 是的，这个牛皮枕套也要花899块钱，所以算下来这床席子只有1000多块钱了。1000多块钱买个牛皮包都不够，现在直接带回家一床能用上50年双人大床尺寸的全皮整张皮的席子，机会不是说碰就能碰上的。所以说如果听到啊一直心动牛皮席想买的，对于市场上悬殊那么大的价格不知道如何挑选保证品质的，那么今天40071061084007106108拨打电话给自己预定一个看席的机会。 对，其实说到牛皮席啊，很多听众一听8000-9000的价格走了，一看质量呢又心动了，算算能用几十年呢，每年不就是30-50块的花费吗？于是你说那我要买，到处找类似的，想选便宜的。但你要知道啊，这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几百块钱的席子带回家之后啊，你发现都是碎皮压制的，您还会选吗？所以呢，任何行业都一样，如果您在乎的是质量，就请您尊重它的价格，如果您想要的是便宜，那质量就会打折扣。 说得太对了，孟德兰品牌保证每一床席子都是来自牛皮席优质产区四川三峡库区，确保到每一床席子都是成年水牛原皮，皮张韧性好，弹性足，柔软舒适，保证都是一整张牛皮，只在牛的肩胛部位有一点拼接，专柜8900。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2599块钱，同时还有一对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免费赠送，给家居配套齐全。 手机尾号5521的朋友呢，订购了两床，说还送一床蚕丝被，很惊喜。是的，那订购两床的呢，还会再送您一床100%的长纤桑蚕丝被，那等于说是整个床上寝具啊，被子、席子、枕套全都有了，那才花商场半床的钱。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还有最后一分钟的开通时间。 没错，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2599元的牛皮席带回家，不管是给孩子还是孝敬爸妈，牛皮席温而不热，凉而不寒，夏天可以做到少开空调，同时它还是免打理的懒人席，对于双职工来说啊太合适了。之前没买，因为6000-7000啊7000-8000真的有点贵了，但今天啊2599元，您还觉得贵吗？ 其实咱们没有做对比啊，我问你啊，2000多买一部手机贵吗？不贵吧，现在手机都得卖6000-7000的，2000多的够交一年的车子保险吗？ 不够， 可能还差一点。而且呢，保险你年年都得交，那买新房花个几百万，装修花个几十万，贵吗？但是要住啊，所以这床席子可以用上几十年，2599元一点都不贵。而2018年最新款又是小规模私人定制的，睡觉也能睡出档次和身份。那活动最后的30秒钟，给自己买一床，给爸妈带一床，每一床都送牛皮枕套一对。这个单买啊899元，今天额外免费配送。4007106108 4007106108，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看一看，摸一摸，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不满意您直接拒收，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呢，预定看席让自己一饱眼福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要点什么？您

您的故事天地。 听说了吗？瑞麟乳业正在举办会员日，只要订购一个月羊奶粉，就送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活动一经推出，光昨天一天就接到了5000条的订购热线。最常问的几个问题是：电话真难打，真的是订一个月的羊奶就送紫砂杯吗？之前不是订购6盒才送的吗？你们家的羊奶粉本来就很便宜了，还送198元的紫砂杯，这羊奶粉不会快过期了吧？ 看来大家对于这次的优惠力度啊还是不放心。 嗯， 没关系，我们再强调一遍，本次活动是由瑞麟乳业独家承办的，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活动中直接享受3.8折的优惠，只要99元一盒。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8元订购2盒一个月的羊奶，就送同等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 嗯， 等于不是请大家白喝了一个月的羊奶粉，就是白得了一只紫砂养生杯。瑞麟会员日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对于大家很关心的紫砂养生杯，一定要介绍一下，它是采用304不锈钢黑色钢琴烤漆外观，高档大气，防漏旋钮杯盖，礼品手拎包装，自用送人都可以。 嗯， 重要的是啊，它是紫砂泥的内壁，茶汤呢会更加香醇。喜欢喝茶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没错， 市面上一支都要198块钱，今天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就可以不花钱免费得了，难怪这两天4007106108是当当满线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啊，主要还是因为瑞麟羊奶粉的品质过硬，口感醇香，大家喜欢喝才是王道。 对啊，瑞麟羊奶产自于陕西富平县，这里的奶山羊都是跑山羊，早上把羊儿赶上山后，奶山羊们就在山上活动一整天，晒着太阳，吃着山上新鲜的青草和纯净的泉水，这样的羊奶给家人喝才会更放心更健康。 嗯， 手机尾号0847的李大妈拨打4007106108说，之前一直是孩子从国外给我们寄羊奶粉的，现在国内也开始卖羊奶粉，就是不知道国内的品质怎么样呢。 确实啊，常喝羊奶粉的朋友特别关心品质。 嗯， 那一定要告诉您了，瑞麟乳业是来自于秦源乳业，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了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秀液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的。 嗯， 同时又是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所以品质您可以完全放心。而对于没有喝过羊奶或者是对吃不惯羊肉的朋友而言，那您更要试一试瑞麟羊奶粉了，从源头把关，公母羊分开饲养，先进的除膻技术让您一喝啊就忘不了。 打进4007106108，花100多块钱既能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还能免费获得一只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这要是平时在超市买奶或者是家庭订奶的情况，那肯定是不可能享受到的。 嗯， 但今天瑞麟会员日就是让大家享受到平时享受不到的优惠力度，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8038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第一次喝的瑞麟羊奶粉就是在东城区的门店里，店员免费给我们冲泡了一杯，特别香，不甜，一点膻味都没有。 嗯， 并且还有一层奶皮呢，就像20年前家门口的羊奶一样。听说今天订购2盒羊奶粉就送紫砂杯，比门店的优惠还要大，那肯定是在享购订购呀。 嗯，享购时间既然是瑞麟乳业的独家媒体平台，优惠政策肯定是其他渠道享受不到的。 嗯， 所以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能参与到瑞麟会员日的优惠，花198块钱就可以喝上一个月羊奶粉，同时呢还能不花钱免费得一支同样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继续来看到手机尾号3690的朋友订购了8套，说一直都觉得免费赠送的产品这品质肯定不会太好，哎，没想到这次送的紫砂杯还真不错。独立的礼盒包装，高档大气，送人也很有范儿，这老妈特别喜欢，说是今天要帮几位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们一人订一套。 别说阿姨喜欢了，我们好多主持人都特别喜欢。那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16元的2盒热 瑞麟羊奶粉加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到198元。瑞麟会员日最后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53集。 第二天，陈廷敬先去了南书房，打探什么时候可以觐见。他的折子早交折差进京了，料皇上已经看过了。一进南书房的门，只见陈宫们都围着徐乾学说事儿。见这场面，陈廷敬便知事隔10多个月，徐乾学越发是个人物了，只是不见明珠和索额图。徐乾学回身望见陈廷敬，忙招呼说： 哟，陈大人，辛苦了，辛苦了。您这回云南之行人还没回来，京城可就传得神乎其神呐、都说您在云南破了惊天大案呐、 上位圣裁不方便多说啊。 闲话几句，徐乾学拉了陈廷敬到旁边说话。他说： 哎，陈大人，皇上近些日子心情都不太好，您觐见时可得小心些呀。 我会小心的。 这征剿噶尔丹出事不利，又出了张骞贪污案，如今您又奏报了王继文贪污案，这皇上，哎呀，皇上他也是人呐。 哎，我都知道了，我会小心行事的。不知皇上看了我的折子没有？ 皇上在畅春园，想来已是看了。我昨日才从畅春园来，今日还要去呢。陈大人，您只在家里等着，皇上自会召您。 好。 俩人又说到张骞的官司，徒有叹息而已。陈廷敬在南书房逗留一会儿，去了户部衙门。满尚书及满汉同僚都来到伐，喝茶聊天，问及云南的差事。陈廷敬只谈沿路的风景，半字不提王继文的官司，也有追根究底的。陈廷敬只说上了折子，有了圣裁才好说。徐乾学其实是对陈廷敬说一半留一半。那天皇上在瞻宁居看了陈廷敬的奏折，把龙案拍得就像打雷。张善德忙劝皇上身子要紧，不要动怒。皇上问张善德： 你说说 陈廷敬这个人怎么样？ 皇上，陈廷敬不显山不显水，奴才看不准。 哼，你是不敢说。 皇上，奴才的确没听人说过陈廷敬半句坏话。 你也觉着他是圣人，是吗？ 皇上才是圣人呐。 陈廷敬可把自己当成圣人，别人也把他看成圣人。 当时徐乾学正在外头候旨，里头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又听到皇上在里头说让徐乾学进去，他故意轻轻往外头走了几步，不想让张公公知道他听见了里头的话。陈廷敬每天先去户部衙门，然后去南书房看看，总不听说皇上召见，倒是他不论走到哪儿，大伙儿不是在说张骞的官司，就是在说王继文的官司，只要见了他，人们立马说别的事儿。皇上早知道陈廷敬回来了，却并不想马上召见，看了陈廷敬的折子，皇上心里很不是味道。皇上不想看到王继文有事，陈廷敬去云南偏偏查出他的事儿来了。有天夜里，张骞被侍卫傻子秘密带到了畅春园，见了皇上，张骞跪下哀拜，涕泪横流。皇上见张骞蓬头垢面，不忍心看下去，着令去枷说话，傻子便上前给张骞去了枷锁。皇上说， 你是有罪之臣，照理朕是不能见你的，念你过去还是个好官，朕招你说几句话。 张骞听皇上的口气，心想说不定自己还有救，就使劲的叩头请罪。皇上道， 你同陈廷敬是儿女姻亲，又是同科进士，他可是个忠直清廉的人，你怎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呢？如今你犯了事，照人之常情，他会到朕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但是他已经从云南回来了，并没有在朕的面前替你说半个字。 张骞早吩咐家里去求陈廷敬，心想兴许还有线生机，听了皇上这番话，方知道陈廷敬真的不近人情。张骞心里暗自愤恨， 朕要的就是陈廷敬这样的好官，可是朕也琢磨，陈廷敬是否也太正直了？他就没有毛病吗？人毕竟不是神仙，不可能挑不出毛病。 回皇上，罪臣同陈廷敬交往30多年，还真找不出他什么毛病。 你也相信他是圣人？ 不，回皇上，陈廷敬他不是圣人，但却可称完人呐。 哼，完人。 皇上许久不再说话，直瞟着张骞的头顶。张骞低着头，并不曾看见皇上的目光，却感觉他的头皮被火烧着似的。张骞的头皮似乎快要着火了，才听到皇上问， 你们是亲戚，说话自然随意些，他说过什么了吗？ 张骞没听懂皇上的意思，问道， 皇上要臣说什么？ 皇上很不耐烦，怒道， 朕问你陈廷敬说过朕什么没有？ 张骞隐约明白了，暗自大惊，忙匍匐在地说， 陈廷敬平日同罪臣说到皇上无不感激涕零啊。 皇上并不想听张骞说出这些话来，便说， 他在朕面前演戏，在你面前还要演戏？ 张骞的脑子里嗡嗡作响，他完全弄清了皇上的心思，便道， 皇上，陈廷敬尽管对罪臣不讲情面，他对皇上却是忠心耿耿啊，要罪臣编出话来说他，臣做不到。 张骞，你该死，朕怎么会要你冤枉他？朕只要你说真话，陈廷敬是圣人完人，那朕算什么？ 张骞连称罪臣该死，再说不出别的话来。皇上又说， 你是罪臣，今日有话不说，就再也见不到朕了。 皇上，皇上，皇上。 张骞伏地而泣，被侍卫拉了出去。祖燕去牢里探望父亲，便把皇上的话悄悄传了回来。陈廷敬跌坐在椅子里，大惊道： 皇上怎能如此待我？ 我爹的案子只怕是无力回天了，他只嘱咐岳父大人您要小心点。 皇上召见你爹，案子不问半句，只是挑唆你爹说我的不是？ 正是，我爹不肯变出话来说您，皇上就大为光火。 皇上如何垂问，张骞如何奏对，祖燕已说过多次，陈廷敬仍是细细询问。几天下来，陈廷敬便形容枯槁了。人总有贪生怕死之心，可他的郁愤和哀伤更甚于惧死。凭着皇上的聪明，不会看不到他的忠心，可皇上为什么总要寻事整他呢？陈廷敬慢慢就想明白了，皇上并不是不相信王继文的贪，而是不想让陈宫们背后说他昏。陈廷敬查出了王继文的贪行，恰好显得皇上不善识人。过了几天，皇上召陈廷敬去了畅春园，劈头就说： 你的折子朕看了，你果然查清王继文是个贪官，朕实查了。你明察秋毫，朕有眼无珠；你嫉恶如仇，朕藏污纳垢；你忠直公允，朕狭隘偏私；你是完人圣人，朕是庸人小人。 皇上息怒，臣都是为了朝廷，为了皇上。 哼，你为了朕，朕说王继文能干，升了他云贵总督，你马上就要去云南查他。你不是专门给朕拆台，千里迢迢跑到云南去，来回将近一年，这是何苦呀？ 启奏皇上，现在还不能断言王继文就是贪官。 嗯，你起来说吧。 是，臣在云南查了三笔账：一，库银亏空900,000两，其中78万两挪作歇饷，12万两被幕僚杨文启贪了；二，吴三桂留下白银3000多万两，粮食5000多万斤，草料1000多万捆，都被王继文隐瞒，部分粮草充作歇饷，银两却是分文不动。但朝廷每年拨给云南境内驿站的银钱，都被驿丞向宝拿现成的粮草串换，银子也叫他们贪了。三，建造大观楼余银9万多两，也被幕僚杨文启贪了，倒是王继文自己不见有丝毫的贪污。 皇上冷冷瞟了眼陈廷敬，独自转身出去，走到詹宁居外垂花门下伫立良久。皇上这会儿其实并不想真把陈廷敬怎么样，只是想抓住他些把柄，别让他太自以为是了。大臣如果自比圣贤，想参谁就参谁，想保谁就保谁，不是个好事。识人如玉，毫无瑕疵，倒不像真的了，并不好看。皇上闭目片刻，说： 叫他出来吧。 是。 张善德回到里头，见陈廷敬依然跪在那儿。张善德过去说： 陈大人，皇上召您呐。 陈廷敬起了身，点头道了谢。张善德悄声地说： 陈大人，您就顺着皇上的意，别认死理儿。 陈廷敬默默点头，心里暗自叹息。陈廷敬还没来得及叩拜，皇上说话了： 如此说，王继文自己在钳子上头倒还干干净净？ 回皇上，臣尚未查出王继文自己在银钱上头有什么不干净的。 唉，这个王继文何苦这样？ 陈廷敬私下劝下：做官的贪利只是小贪，贪名贪权才是大贪。自古就一些清廉自诩的官员，为了博取清名，为了坐上大官，尽干些苛刻百姓的事。王继文便是这样的大贪，云南百姓暂时不纳税赋，日后可是要加倍追讨的。这番想法 陈廷敬原想对皇上说出来，可他听了张善德的吩咐，便把这番话咽下去了。皇上心里仍有气，他问 王继文毕竟亏空了库银，隐瞒吴三桂留下的钱粮尤其最重，你说朕该如何处置他？ 臣以为当今之计还不能过严处置王继文，要论他的罪，只能说他好大喜功，挪用库银扮作协饷，本人并无半点贪污的意思，还应该摆出他在平定吴三桂的时候的功绩，摆出他治理滇池、开垦良田的作为，替他开脱罪责。 廷敬，你随朕在院子里走走吧。 哎， 今儿天阴又有风，园子里清凉无比。皇上说：“ 廷敬啊，朕原想在热河修园子，你说国力尚坚，不宜大兴土木。朕听你的话，不修了。这里是前明留下的旧园子，朕让人略作修缮，也还住得人。” 皇上，臣每进一眼，都要扪心自问，是否真是为皇上着想？ 廷敬啊，你是朕的老臣、忠臣，朕知道你办的事情桩桩件件都是秉着一片忠心，可朕有时仍要责怪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回皇上，臣不识时务。 廷敬终于明白了，就说这云南王继文的案子，你一提起朕就知道该查，可是现在就查还是将来再查，这里面有讲究。朕原本打算先收拾了噶尔丹，再把各省库银查一查，毕竟征剿噶尔丹才是当前朝廷最大的事情，热河的园子现在不修，将来还是要修的。 听了皇上这些话，陈廷敬反而真觉得有些羞愧了。陈廷敬不多说话，只听皇上谕示： 王继文的确可恶，你说不从严查办很合朕的心意，才出了张骞贪污大案，尚未处理完结，又冒出来个更大的贪官王继文，朝廷的脸面往哪里搁？王继文朕心里是有数的，他这种官员才干是有的，只是官瘾太重，急功近利，他对上邀功请赏，对下假施功德，这种人官做得越大，疑惑更是深远。 皇上明鉴，且这种官员有的要到身后多年，后人才看得出他的奸邪。 唉，朕的确失察了呀。 皇上不必自责，好在王继文的面目已被戳穿了。皇上，臣还有一条建议。 说。 吴三桂留下的3000多万两银子，念云南地贫民穷，拨1000万两补充云南的库银，另外的2000万两速速上解进京，所余粮草就地封存，着云南巡抚衙门专门看管，日后充作军饷。 朕就依你的意思吧，只是吴三桂所留钱粮的处置必须机密办理，不要弄得尽人皆知。 是。 因又说到云南的税赋新法，皇上说 朕细细看了，不失为好办法，可准予施行，其他相似省份都可借鉴。廷敬理财确实有手段啊。 皇上，臣不敢贪天之功，这个赋税新法是看真照父子拿出来的，臣只是参照朝廷成立略作修改而已。 看真照父子， 陈廷敬便把看家的忠义仁德粗略说了。皇上听完唏嘘良久，道 他们倒真是深远江湖，心尽军国。 月圆同佳肴祖宴，壮吕在堂屋里整天相对枯坐，尖着耳朵听门上的动静，忽听得外头有响动，好像是老爷回来了。月圆脸色煞白，忙起身迎了出去，佳肴祖宴壮吕也跟了出去。 见老爷身子很疲倦的样子，谁也不敢多问。陈廷敬见大家这番光景，知道都在替他担心，便把觐见的情形大略说了。月圆这才千斤石头落了地，长长叹了一声，这几天一家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过日子。家里立时有了生气，进了堂屋坐下，祖燕说， 皇上已经息怒，孩儿就放心了。 既然皇上仍然宠信爹，就请爹救救我公公吧。 佳瑶说着又跪了下来，陈廷敬忙叫佳瑶起来说话，佳瑶却说爹不答应救他公公他就不起来。陈廷敬摇头说， 傻孩子呀，不是爹想不想救，而是看想什么法子去救，救不救得了。 本来侍郎色棱娥去查了案子，认定我爹没罪的，后来祖泽生呀再次参本，皇上命于成龙去查，又说我爹有罪，这中间到底谁是谁非啊？ 色棱娥贪赃枉法，皇上已经将他查办了。于成龙是个清官，他不会冤枉好人的。 爹，你就看在女儿的份上，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吧。 大顺进来通报，说是张骞大人的幕宾刘传基求见。陈廷敬便叫佳瑶快快起来，外人看着不好，佳瑶只得站起来，月圆领着他进里屋去了，壮驴也进去回避，只有祖燕仍留在堂屋。没多时，刘传基进来拱手拜礼，陈廷敬请刘传基千万别见外，坐下说话。刘传基并没有坐下，而是扑通跪地叩首道， 陈大人呐，你一定得救救我们张大人，他有罪，但却是万不得已呀。传基害了张大人，您若不救他，传基万死不能抵罪呀。 事情祖燕跟佳瑶都同我说了，也不能都怪你，升官却需多方打点，这已经成了陋习了。 哎呀，要不是明珠知道我私刻官印，张大人就是不肯出那30万两布费，他也是没有法子呀。哎呀，都怪我呀，都是我害了张大人。 传基，事情别扯远了，不要说到别人。 我听说陈大人查云南王继文案的时候，比张大人的案子可重多了，皇上那儿都有意从轻发落，为什么张大人就不能够从轻呢？国无二法呀。 陈廷敬沉默不语，私下却想寻机参调明珠，一则为国除害，二则或许可以救张骞，只是此事胜算难料，不到最后哪怕在家里也是说不得的。刘传基见陈廷敬不肯松口，只好叹息着告辞。刘传基同祖燕瞒着陈廷敬，夜里去了徐前学府上，自然是从门房一路打点进去，好不容易才见着了徐前学。见过礼，祖燕禀明来意，他说， 徐大人，我爹时常同我说起您，他老人家呀最敬佩您的人品和才华。 是侄啊，我同令尊大人是有交情的，只是案子已经通天了，谁还敢到皇上那儿去说呀？ 哎，这满朝的文武就没有一个人敢在皇上面前说句话吗？ 传基啊，原来还有明珠可托，可这件事儿他见着就躲。 庸叔听说皇上眼下最器重的就是您徐大人呐，您徐大人不替我们老爷说话，那我们老爷他可真的就没救了呀。 嗯，那要看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方便说，不过我可以指你们一条路 啊， 请徐大人快快指点。 你们可以去找高士奇。 这可高士奇不过一个四品的少詹事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千零一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就这个呢咱们这个自然的方法啊，如何结合气候啊、季节变化以及啊，就是我每一个人的体质啊、疾病和症状啊，继续和大家呢进行讲解。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姚老师啊，我们从昨天吧就谈到了一个夏天的问题。那么夏天我们如何去养生啊，如何去预防啊，大家在这方面注意两个问题。每到一个季节啊，存在两个问题。这个季节气候的特点不要伤生，不要伤生的内容是一方面啊，我们要展开。在这个夏季到来了，我们应该讲什么呀？不要伤生啊啊！ 首先是不要伤阳， 别伤阳，别中暑。 是的， 这是一方面内容啊。另一方面内容是什么呢？利用啊这个季节的特点，如何进行我们全身的一个调整啊，这是两方面。那一方面到了夏季啊，我们要防暑别中暑，另一方面呢还要防寒。这样呢我们把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是吧？我们在做的时候，特别是在意识方面，我们有这个意识，这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置于一个不受到伤害的一个啊温度之间范围之内，是不是这样？ 对， 因为夏天呢这一出汗，我们说了谈到了第四通道，这个毛孔，这个毛孔一热了会怎么样啊？ 一热了就打开了、 啊、哎，一个一个小窗户就都打开了。打开了之后，这门打开了啊，一方面呢就是窗户打开了啊，把我们体内的热干什么呢？ 散出来了。 散出来了，这是它的益处。在打开的同时，它也容易致使外邪趁着你门开了怎么样就钻进你体内。 对， 所以呢我们认识到哦，这个风湿病不仅是冬天得，四季都容易得，特别是夏天在出汗的时候，我们讲的什么呀？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啊？一热一凉。 对， 说过这个吧？ 说过，经常提这个问题。 气候不稳定，气候的变化直接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当你出汗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在这方面有经验了，是不是？ 是的。 多热，他越热 他还是喝热茶。 对， 你说他出汗多热，他洗热水澡。 是的，就是他多热也不爱进空调房子。 没错，你看有些人现在出了病，是吧？你说咱们生活条件好了，啊，应该增加幸福感。同时呢，在增加幸福感的时候，增加幸福感你得会科学的运用，合理的运用啊。这些设备如果这个运用不当，形成什么叫空调病？ 对， 是不是？ 还真有这个病。 有这病啊？你这病在改革开放之前有这病吗？ 没有。 没有这病。 过去连空调都很少。 没有啊。 对，现在家家都有空调。 是不是？有的呢不热就开开了，稍微有一点点热。 对。 啊，就开开了。有的开开之后，呵，开的温度很低。 而且还穿的特别少。 睡觉的时候你把它关掉啊，还照开不误。结果怎么样？第二天起来浑身发皱啊。 对。 是不是？什么叫空调病啊？我们把它实质，把它认识到。你要跟老年人说空调病，很多人是空调什么病啊？什么原因呢？怎么表现呢？我们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哦，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夏天的话一定要呢全面的掌握。一个是防暑方面啊，是作为我们夏天一个主旋律，同时防风寒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夏季我们一个是预防啊，就是不要给身体增加新的疾病和痛苦。我们说了，你这个五季跟着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一年走下来，这就好办了。怎么好办了？在这一年当中你不要添病，然后呢在不添病的同时，我们把旧有的病借添时啊，给它不断的属于外邪的我们清除出体外，属于内里的我们调五脏六腑各个系统的功能啊。我们到春季啊，我们去调肝，夏季我们调心，秋季啊，我们调肺，在长夏我们调脾，在冬季呢我们调肾。 所以说这一年四季我们调下来，我们的身体是一年比一年好。 你看看，对吧？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季节养生的一个优势和特点。有的呢到这个季节不但没去了病，还添了病。你说这病多半是个头啊，它就没有头啊，是不是？它不断的老是增加呀，这边紧吃着药，哎呦，把这病减轻点了，控制点了，你又新添了这个病，你说你这账多少能够算清楚啊？所以我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思想，有这个意识，这就好办了。夏季保证别中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借天时啊，我们说了，特别是阳虚的朋友啊，在这时候啊，你想办法去护阳、通阳、助阳，借天时嘛。 对，我就利用这一夏天，我把我身体的能量蓄足了， 蓄足了， 把这个阳养好了。 你到夏天把阳蓄足了，能量蓄足了，你到冬天呢，把水蓄足了，你看原料足了，你还愁什么呀？ 就是阳也足了，阴也足了。就达到了这个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这不就你就健康了吗？ 对，这就是健康的标准。 嗯，在这方面你给我们自己给我们自身定下性定下位，你是属于 是什么体质，首先要给自己先定性定位。 说这我们怎么去分呢？对健康有什么区别？有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说什么了？说这个战场要摆在什么呢？跟疾病做斗争啊， 应该摆在体外。 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哎，人一生当中啊，是健康和生命受到许许多多来自许许多多方面的威胁和影响啊，所以说呢，你这防范的意识一定要强。 这就把我们这人就给分出来了啊。在健康方面啊，我们就分了什么叫聪明人，过去叫智者。所谓的智者就是跟疾病啊所斗争的战场设在体外，实际上呢就是个预防嘛，防范于未然嘛，这称为智者。那有智者就有愚者，我们所以之呢给大家分析，我想呢都希望大家做智者， 对， 不要做愚者， 尤其是在防病这一块儿， 是吧？你防病你就是智者了， 对， 是吧？什么叫防病啊？防范于未然啊，大家主动让啊，主动自觉超前，他认识了人这个规律，哦，到夏天，夏天容易中暑，哎，怎么样不中暑？人家有一套体系，啊，人有这个很强的意识， 对， 哎，不要在太阳地是吧，长时间待着，哎，尽量避开这个中午啊活动，是不是？ 是 有什么事儿？什么叫智者呀？有什么事儿？早晨穴位再凉快点，所以早晨抓紧时间。一个是呢，这个它不太热。啊，相对比啊，比中午不太热，啊，那少受点罪啊。另外呢，效率也高，啊，你没有这个意识，是吧？你赶着这个中午，是吧？你去操作去，你去跑去，结果怎么样？ 中暑了。 不但中暑了，工作效率也低啊。 对。 什么叫智者呀？是不是啊？人家把锻炼搁在什么呢？搁在晚上，是吧？晚上太阳落山了。就开始凉快了，所以这个安排你就看出来了啊。为什么有人效率比较高，办事成功率也比较高，这都是啊智者，就有智慧的人，有头脑的人，有超前意识的人啊，不就是这个吗？ 这就是聪明的人。 什么叫愚昧的人呢？愚者呀，有没有啊？有啊。那有的人稀里糊涂的得病，是不是啊？稀里糊涂的吃药啊，最后呢迷迷糊糊的走人啊，这一生当中啊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不是这样？ 是的。 站中间的那我们就甭说了啊，站中间是什么呢？既不如智者聪明啊，也比呢愚者是吧强啊，我们也给他定定位是吧，防范的意识不强，但是人家得了病以后人知道抓紧时间看，这也对啊，这都是一般人嘛，啊，哟，没小心病了，哎呀，病了得赶紧看去，啊，看看需要怎么治啊，啊，需要怎么调啊，啊，抓得很紧，很重视，对不对？虽然他比不上智者，啊，但是呢，比那愚者就强多了。愚者是什么呢？有了病，害怕看病，害怕检查，啊，有了病还拖一拖，顶一顶，扛一扛，不就这样吗？也顶不住了，也扛不住了，啊，也拖不起来了，怎么样？这是搞这个三靠了，啊，靠医院呐，靠医生啊，是不是？哎，靠吃药啊，输液呀，手术啊，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要给自己，啊，要给自己定性定位， 就是我们都应该争着做这个智者。 智者，你看那个世界卫生组织谈的什么？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啊！你无知能说你是智者吗？是吧？无知就是愚者、愚昧吗？无知吗？啊！为什么提出啊？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提出这句话呢？就说明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普遍，是不是啊？要记个别的，还用着你世界卫生组织说这句？他要说存在于世界的普遍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多人是吧对这个无知。当然了，当医生的有几个，在人口60亿人口当中有几个，比例数很少啊，不知道的人很多。这个知与不知啊，它有一个界限，是不是啊？哎，你要搞专业的人知道的很全，很多，很深，是吧？知识不但懂，方法人也会，那是这个行业。联合国讲这个无知 是什么？是指的人应知应会的东西，这个知啊，这个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是吧？所以怎么使大家聪明起来啊？不得病，少得病，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一个人，我们讲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你就算聪明人。而且在这个时候，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的这个时机啊，这个坎儿上，哎，你还自己一个是有意识，一还注意防。 对， 你这不就叫聪明了吗？啊，什么叫聪明啊？如果你不学这些知识，啊，我们在这方面，姚老师我们说了多少个，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说了十几个方面。 对，我们一共总结了17个方面。 是这个你应该知道啊，啊，这是应该应知应会的东西。啊，小孩6个月，6个月以后怎么样，就容易得病了，啊，这不是说医生应该知道的，这应该一般老百姓都应该知道，是不是这意思？ 对。 啊，说为什么6个月以后容易得病啊？啊，就是呢，他遗传母体的这个啊免疫怎么样啊？随着他的成长，已经呢，这父母给的嘛，是不是？啊，没了，消失殆尽了，正是个转轨时机啊。6个月是个转轨，那什么转轨啊？开始建立自己的啊，建立自身的这个防卫系统啊，建立自己的免疫系统。所以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啊，就是先天给的啊，父母给的这个钱用完了，再想花钱得自己挣，是不是？就是那么个意思呗，是吧？你不能老当啃老族啊。这不就清楚了吗？是吧？哎，这时候6月得病，那你做父母的，做家长，你在这时候是不是要格外小心呢？啊，如果小心了，这个是不是？那么在这时候就不容易得病，啊，就最起码减少得病的次数，是不是这意思？啊，像这类的问题，我们说了什么？ 对，我们总结了17个方面， 啊，包括女性的3期，是不是？ 对， 包括人40岁以后， 对， 在年龄段上，哎，应该注意的。还有呢，啊，还有其他，是不是？一凉一热，一热一凉，最容易得病。啊，这是温度上的，是不是？这是温度上的。所以说，你不知道这些，和知道这些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吧？那就得病和不得病。 是的， 啊，你穴位一注意，在关键时刻一注意，啊，这就避免了， 就减少了得病的几率。 啊，如果再说你大意，那你可能就掉到沟里了，是不是掉到沟里？ 那么就患上了疾病。 什么叫聪明人？还有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体系，我们谈的什么呀？不仅仅是预防和康复，啊，延年益寿。中间细微的地方还有一个什么，啊，那要注意，有形于内必形于外，在你健康和走向亚健康，从亚健康走向疾病，啊，实际上这些呢，啊，都是有变化，啊，这些变化如果你细心，啊，对你自己的生命，啊，特别的关注，啊，对你的健康身体的变化特别心细，很多疾病它都是有症状的，啊，我们谈到3部曲是整体调整，我们还要局部加强啊。你比如说夏季通心，什么叫通字？我们过去给讲过，什么叫通啊？那就把门打开了，啊，这门打开了，有利于修复我们的心脏，呵护我们的心脏。那同时，这门打开了。如果你不注意，是吧？还容易伤，还最容易伤我们的心。实际上，大家说了半天中暑，属什么呀？ 属伤心。 属伤心，是不是？哦，这回大家就清楚了，这个"通"字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讲清楚。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啊，你好，姚老师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 啊啊。我是那个什么，我把我的情况给您说说哈。 哎，说说。 啊，我去年七月份了做一个胃切除。 哦哟。 我是去年八月份了，就是介绍那个吃那个茶，那早晚各三袋，吃了有仨月，身体也挺好。然后从那又开始泡脚推肚子。 对。 那个现在这个收获呀，就是说那个头啊梳头。头发变黑多了，都说你头发怎么黑呀、啊？我就跟他说，再说推肚子呀，那个推的那个凉大腿呀、原来腿是凉，下腿都是凉的，一个推光要凉，现在推肚子以后啊，那个下肢不太凉了，有时候还热，那个大腿两边呢，就是那冒凉汗，凉汗，就黏糊糊的那个凉汗，收获也挺好，再说原来呀。就是那个起夜多，一晚上啊就起这个五六次吧。 哎呦， 从那个喝那个茶以后呢，就推肚以后就是这个起三次四次。 还应该 挺好，感谢李老师。我就把我的这个一些问题给李老师说说了，李老师给我解释解释。 哎，行。 就是说我那个现在不是胃切除半了个嘛，这个吃饭吃不多，但是有时候反流，反的特别难受。烧心，翻胆汁儿，有时候俩小时吃饭，这是一个。再一个说，那个能不能那个，因为也时间长了就不能饿嘛，能不能反流，能不能推肚子，推多少次为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喝茶，什么时间喝最好？看看等李老师给我解答解答。 好，他这个啊。这已经做了胃切除，切除了一半，是吧？然而呢，这个手术做完了，但是胃部的这个症状呢，是吧？反酸呢，吐酸水啊，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啊，这就我们说的，这个手术啊，不是说啊，我们做了手术，什么病就根治了啊，不是这样的。这个胃病啊，肠胃病一定要靠养，啊，这句话大家记住，啊，话特别简单。啊，但是呢，是许多人的脾胃好的人一个经典之言，共同的脾胃，啊，真正要好要学会养。这个实际上呢，它的重点是吧？它在哪儿呢？是在肝和胆上，啊，应该在这方面应该加强，应该在后背上啊，右心输啊，右肝输，右胆输，是吧？还有前面，啊，乳房之下肋骨边脘的贴上，是吧？中脘贴上，这样呢，它这个。反酸啊，就慢慢就解决啊。泡脚的时候啊，多做一些呢太冲、行间穴啊，这是肝经，再做做胆经，胆经呢第四五指。不要把光强调啊，我茶喝了是吧？啊，我们要是综合的啊，这点可能是啊有待于呢在这方面再加强的是吧？这我想呢，我们好的反酸的、吐酸的，是不是？这个好了不少啊，主要是呢要注意啊，有些病它的病根不完全在啊胃啊，它们五脏相互之间都有影响，这个我们多次说过，提示啊整体。看来那个朋友啊时间还不太长是吧？整体了解我们这个软件硬件怎么配合啊，整体调整局部加强这方面啊欠缺一点啊，希望他呢到养生堂啊来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啊，我想比我解释了更加清楚。啊，更加明白，面对面的，好不好？ 好嘞。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